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

今宵所想讲不太易，迟了望你想说若复炽热，秋风将涌起的某夜，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，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，陪去树下直至天际落月夜，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，为何聪明的他欠缺注视，黑于窗扉小纸写的暗望字，完全无用尽个飘散梦意，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，谁人痴痴地要再听故事，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神迹，祈祷下集是个可爱梦意，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，每晚也痛心空怀尽心思，这笑住一点那点这故事，全为我爱上你，偏偏你不知，春风轻吹点点火花残月夜，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，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，陈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，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，为何怎的将他当故事，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神迹，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意，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，每晚也痛心空快尽心思，这笑住一段难断这故事，全为我想了你，偏偏你不知，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次，每晚也去等因我嘅心痴，可不可急地延续这故事，延续这片爱意，一生两相依，想万缕爱意，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，这笑住一段难断这故事，全为我想了你，偏偏你不知，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次，每晚也去等因我结心痴，可不可急地延续这故事，延续这片爱意，一生两相依， 冷的问候，直到你在地球的那头。爱已飞翔北半球，那里的冬天从来没白昼。想起你说过最怕黑夜的灯火，好想提醒你有多脆弱。握着我的手，要我给你我的承诺，说我们的爱情永远不日落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